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系下午的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你好。 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机会是行过过海隧道呢？因为今天政府就是收回西隧啦，兼且就是实施一个新的三条过海隧道的收费方案，就所谓一个633的三条隧道收费方案。目的就当然是为了去到舒缓就是过往一段时间红隧和东隧的挤塞情况。所谓那个633就是接下来以私家车来讲，私家车行曾经西隧咧就会由以往嘅75元减到60元啦，咁而红隧同东隧咧，私家车过呢两条隧道咧，亦都会加至到30元嘅。咁而的士方面咧就系有调整啦，咁啊的士行三条隧道咧都系一律每程25元嘅。林志恩，今朝早咧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咧都视察过咧，就系西隧嗰个情况啦，就讲到话啊，好似咧就系清晨时段咧，的士使用西隧嘅数量咧就比以往系同一时段系多大概50%左右。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即系清晨呢个时段啦。咁至于即系你讲紧话诶，成个朝早成个日头嚟讲，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咧？我见啲传媒嗰个报道咧都有啲唔同嘅讲法啊，有啲传媒咧就睇翻运输署嗰个嘅一啲应用程式啦，咁就估计啊，好似红隧同东隧嗰个嘅过海时间真系少咗，畅顺咗。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嘅人士，有啲传媒啦吓，亲身咧咁去搭一次红隧嗰个过海情况，又好似同以往差唔多。林志恩 系啊，咁其实咧，而家我哋所讲嘅一个叫633方案咧，就系叫第一阶段嘅三隧分流啦。咁头先陆月光都讲咗啦，就系即系西隧会减价15元啦，红隧就加10元，西隧咧就加5元嘅。咁其实咧，政府咧几月之前咧公布呢个方案咧，佢都有解释过个原意，就是这个第一阶段呢其实都是一个过渡性方案来的。那他都预期呢，其实633方案呢，即是对于私家车来讲，其实三隧那个分流的作用呢就不会很大的。因为始终即是西隧来讲呢都是贵过红隧和东隧一倍啦。那但是对于私家车来对于那个的士来讲呢，就应该有一个分流的作用啦，亦都可以进一步呢是用尽那个西隧的流量的这样。咁至於咧今朝個情況咧，就我見到兩邊嘅意見都有嘅，即係有一啲的士司機咧就話啊，因為咧其實而家三條隧道咧都係收25元，即係過海隧道費啦。咁所以就有啲客咧，即係有啲客佢自己去揀究竟要用邊條隧道啦。因為以前即係紅隧太平咧，就好多人都會夾硬都會用紅隧啦。咁但係而家咧的士就有一個分流嘅作用。咁但係對於私家車車主嚟講咧，佢就認為即係暫時就未有太大效果啦。 頭先林志恩都提到咧，即系而家嗰个固定收费方案，所谓633嘅收费方案咧，咁系一个过渡嘅阶段嚟嘅啫。咁政府咧就目标喺今年年底咧就开始一个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嘅一啲方案啦。咁就讲紧咧喺繁忙时段咧就会收贵啲，非繁忙时段咧就收平啲。咁呢个咧就目标年底先做啦。咁但或者我哋而家都集中倾翻而家实行紧嘅固定收费方案先啦吓，因为咧头先你都讲啦，一啲私家车主可能会觉得啊，虽然啊，即系呢个西隧系平咗少少吓，60元一次，咁但系咧红隧咧就系同东隧都系虽然系加咗30元，咁但系咧都冇诱因咧让佢哋咧去转向西隧啊，咁变咗咧一啲有需要用红隧同东隧嘅人士咧，咁佢咧就俾贵咗钱。 咁但係咧就好似同埋佢亦都可能係對佢嚟講比較位置上啊路線上係方便啲，咁但係咧就冇咗一個咧係所謂分流嗰個作用，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都係見到紅隧同埋東隧咧都仍然都好似差唔多嗰個擠塞嘅狀況啊，咁會唔會話真係即係好多一直以嚟啦嚇，即係講緊呢個方案由討論直至到六月尾立法會通過呢個嘅收費方案之後，咁大家都喺度問啦，究竟其實呢個收費方案對於疏導啊呢個嘅隧道嘅交通有幾大幫助咧？會唔會搞唔成咧？就成為咗即係搞唔成三隧分流，變成三隧齊塞咧？ 係啊，其實呢個方案咧，即係幾個月之前咧都有各界都提出咗一啲疑問嘅，譬如就係頭先提到啦，即係西隧個收費咧，其實而家都仲係貴東隧同紅隧一倍嘅。咁究竟能唔能夠改變到個駕駛人士嘅習慣咧？咁局長咧就話其實都要時間去改變嘅，因為可能過去有啲人真係慣用咗即係東隧同埋紅隧啦，咁而家改變咗收費啦，咁可能佢哋都要一啲時間去做調整嘅。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咧就提到咧，其實佢哋可能係每日咧都要去往返，譬如港島東啦、九龍東同新界東嘅。咁因為地理位置上面咧，其實就好難去轉行西隧嘅，咁其實個成本會高咗。咁所以咧，其實對於一啲慣用紅隧同東隧嘅司機嚟講咧，佢哋有可能會覺得係加咗價。咁呢個就係即係過往討論嘅時候咧，另一個帶出嘅角度就係嗰個公平性嘅問題。 嗱而家嘅時間就係下晝五點幾啦，咁又進入咗放工，開始放工嘅一個繁忙時段啦。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啊，唔知有冇啲聽眾就正正係喺即係紅隧啊、東隧啊或者西隧嗰度駕駛緊，或者係搭緊車嘅咧？大家見到嗰個交通狀況係如何咧嚇？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電熱線啊，1872311，講下你哋今日嘅經驗啊。咁至於大家都關注朝早嗰個繁忙時段啦，我哋都有問運輸署咧，究竟今朝早個情況係點啊？咁就講緊話咧，朝早繁忙時段，即係講緊朝早7点至10点咧，整體過海雙向車流就大約係44000架次，咁就同實施633固定收費方案之前咧係相若嘅。咁嗱，當中咧西隧嘅車流咧就上升大約3%，而紅隧同埋東隧嘅車流咧就分別稍為下降大約4%同1%。整體交通大致係暢順嘅，咁初步交通情況咧亦都符合預期。咁啊，林子欣啊，咁其實咧都根據一啲運輸署嘅數字咧，咁啊，其實而家行緊三條隧道，其實講緊紅隧同東隧嚇，嗰個每小時嘅車流量咧，尤其是繁忙時間啦，都已經係超出咗個設計嗰個嘅容量噶啦嚇。咁而西隧咧，亦都好接近咧佢嗰個嘅設計容量啦。咁所以咧，而家講緊啊西隧咧就升3%，紅隧東隧咧就下跌4%同1%，睇嚟咧都仍然係真係好接近，或者真係仍然係一個超出容量嘅一個情況啊！咁究竟係今日啊，即係究竟係大家都未習慣去轉隧道啊，還是啊，即係個方案其實嗰個嘅分流啊，或者即係舒緩交通嘅狀況，究竟係點咧？ 我諗要再睇多段時間，因為咧而家其實八月頭啦，大家都知道係暑假啦，我諗嗰個車流咧會少過九月打後嘅時間嘅，咁所以就算咧我哋講緊係一個 peak hour 或者一個繁忙時間都好啦，我諗個車流都未去到最高峰嘅，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即係三隧分流嘅方案咧，你真正要試驗佢效用就係去到真正開學之後啦，真係所有車出曬嚟嘅時候，究竟係咪真係有效咯？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嚇，咁啊各位聽眾今日有冇行過呢三條嘅過海隧道咧？大家見到新嘅收費方案實施咗之後，嗰個嘅交通狀況有冇任何嘅改變咧？嚇，頭先我哋都引述啲傳媒或者政府嘅數字啦，咁好似咧就係幫到舒緩少少紅隧同東隧個車流，咁但係實際大家嘅感覺如何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林之欣啊，即係當佢討論呢個嘅新嘅收費方案咧，咁頭先都講啦，當然啦，私家車咧就係行西隧就平啲啲，就行咧紅隧同東隧貴啲啲，咁但係咧可能都比較有一個即時 作用咧就係的士啦，因為的士咧劃一咧沙田隧道都係收25蚊嘅嚇，咁就當然咧就西隧嚟講咧就平好多啦嚇，由70蚊減至到而家25蚊啦。紅隧就會貴啲，由10蚊加到25蚊啦。東隧冇變㗎，咁啊會唔會都喺的士嚟講已經係分到流咧嚇？咁呢個時間俾到請嚟一位的士業界人士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秘書長黃大海啊，黃大海你好。 系你好，系主持人好。 点啊？你今日有冇都行过呢啲过海隧道啊？行过几多条啊？ 今朝早咧，我哋都喺现场观察过，咁啊，发现咧西隧咧系好明显咧，同个统计数字都差唔多，系真系多咗嘅。尤其是的士，好明显系多咗嘅。 嗯， 系啦， 系红隧同东隧嗰、那个车流减少嘅状况系咪明显咧？ 喺我哋的士又唔系太明显，但系好明显系西隧多咗嘅。其实我要讲嘅嘢咧，就系呢个六三三或者叫的士三条隧道统一收费，呢个系好事嚟嘅。尤其是喺西隧，起码多一个选择。我哋的士司机咧，起码同啲乘客咧沟通，我哋有得讲。阿豆呢边嗰条隧道咧可以行下，系咪？而家收费又一模一样。同埋呢次有个好处咧，就政府咧，因为个新闻啊各方面咧，30年嗰个西隧先营权咧收翻咧。嗰、那個傳媒啊，同埋新聞界，大家都大力喺度播緊，同埋市民都知道嘅，所以我覺得係呢、這個各方面咧，我覺得我哋係歡迎嘅。 咁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即係的士業界咧，即係同你提過，其實今日實際上面咧，紅隧平時係塞到死啦，咁但係今日過海咧快咗幾多時間咧？ 其實咧，我哋今日收到一個咧，就話一個反應咧，就係、是、好多司機講咧，其實咧整體嚟講咧係。感覺上就比收費咧，隧道收費係加咗嘅，加咗價嘅，即係整體加咗價。因為點解咧？你紅隧要行嘅，始終都係好多人要行翻紅隧嘅，嗰、那個習慣都未變嘅。今日咧好多乘客咧就今日試下啦，價錢又差唔多，咁啊試下。我哋希望咧呢、這個試一試咧，就變成咧一個習慣咁啊！大家起碼條西隧咁啊，我哋香港人納税人交咗咁多錢，起咗呢條隧道出嚟之後咧，真係會用啊嘛！咁我哋的士咧就先行先試，咁咪好多隻官方咧就話三條隧道平衡翻。其實咧呢、這個好多年前咧，十幾年前我哋已經提出啦。呢、這個專營權啊，政府起咗呢條隧道出嚟之後咧，或者當其時嘅經營者咁啊，各方面咧冇人行噶嘛，條路真係冇人行噶嘛，咁啊真係好嘥咧。所以當其時我哋都提出啦，我哋十幾年前已經提出呢、這個係咪政府要做啲嘢？咁今時今日咧都見到，起碼都話真係收翻。咁啊收返呢的士呢同價25蚊，雖然整體我頭先講係加咗嘅，不過呢我覺得呢個係需要啲時間，咁希望呢就政府又睇下嗰個道路交通各方面嘅情況，咁多啲諮詢咁留意下咁媒體嘅報道聽下我哋業界嘅聲音。有適當時候咁啊，可以優化下。 OK， 黃大海，我想你咧就再多少少即係地域上面嘅一啲分析或者觀察啦嚇。嗱，以往咧喺九龍，譬如過海去香港島咁樣啦，咁好多人咧都會選擇使用紅隧啦。頭先講的士以前啦，過紅隧個收費就係講緊10蚊嘅啫嘛。咁而家咧就三條隧道都劃一係25蚊啦。有冇話對於邊啲地區出行嚇係過海嘅乘客嚟講？会转向使用西隧多啲咧？ 暂时咧，因为咧，你红隧咧，好明显咧，使用两个方面同埋嗰个方便同埋嗰个习惯咧，出行习惯咧，都系红隧咧系比较高好多嘅。咁啊，西隧咧，因为大家都希望咧，条西隧咧就大家可以行下。咁啊，当之前咧价钱太贵啦，我哋同啲乘客咧会讲西隧俾人留天系咪嗰个乜嘢啊，兜路啊呢样嗰样。咁依家好明顯咧，同啲乘客溝通上面咧係好咗嘅。 嗯，簡單啲嚟講，即係譬如喺九龍塘或者旺角出發咁而家會啲乘客會或者你哋建議啦嚇，會行紅隧啊定西隧會好啲咧？ 起碼有個選擇，但係咧我頭先講整體嚟講咧，人哋要行紅隧都係方便啲嘅。但起碼因為咧的士好貴嘅，你一方面咧又時間又要快，另一方面咧嗰、那個路程咧相對咧就會遠翻啲。整体嚟讲咧，我哋希望咧，起码俾个乘客有个选择。咁啊，对的士司机嚟讲，如果你净系计嗰个隧道嚟讲，整体三条隧道嚟讲嘅话咧，计埋红隧个使用率嗰个比例嚟讲，其实系加咗价嘅。今日好明显咧，整体嘅隧道支出，但当然啦，呢啲都系乘客俾钱嘅。 另外咧都想问一下，即系西隧嘅情况啦。咁其实都有啲报道就话，其实西隧咧去港岛最繁忙嘅时段咧，其实都已经系即系超出咗个容量啦。咁而家即系三条隧道嗰个私家车嘅收费咧，即系去到633方案啦，咁跟住之后就会系644嘅方案啦。担唔担心咧，往后会三隧都一齐塞咧？ 這个当然啦，道路香港道路个车多路少系咪，路面又窄，咁這个交翻俾政府去考虑啦。但系暂时你讲，我觉得咧嗰、那个西隧咧可以接受嘅，因为的士咧嗰、那个价钱咧相对比私家车嚟讲咧系有少少优势嘅，系咪？咁咁我哋咧搵食咧喺路面咧同乘客咧有多个选择。以前咧，因为咧过海嘅问题咧，引起好多市民对我哋个乘客嘅态度啊，司机嘅态度啊，如果你，但系佢哋用清楚我哋身体，我哋揸喺部车入边咧，嗰、那个时间就系我哋嘅成本，我哋嘅金钱啊。 黄大可想问多一个有关于今日咧西隧嘅观察啊。咁由于西隧咧嚟紧八月六号咧先至实施二通行啦，咁所以换言之咧，今日咧西隧行西隧咧吓，都要系仍然用一个人手收费啦吓。咁其实就。政府今日嘅新闻稿就讲到话咧，吓朝早嘅观察咧，用现金去到俾隧道费，用西隧嘅的士数量系上升啊。咁所以咧，西隧嗰个人手收费行车道咧，喺繁忙时间咧，系比平日咧略为繁忙啊。咁啊，系咪都有啲影响咗可能嗰个行程？会唔会咧？ 这个好肯定啦。头先我讲嘅呢个所有嘅政策咧，好关键嘅一样嘅就一定要做大量嘅宣传。而通行咧就之前咧就諮詢啊，同埋先前各方面好明顯咧，大家都見到啦，係完全係有少少不足嘅。咁啊，依家呢一次咧嗰、那個六三三俗稱嘅叫六三三嗰個三隧分流咧，好明顯咧就嗰、那個宣傳啊，同埋嗰個市民嗰個接受啊，同埋知道呢件事嘅嗰、那個情況係好明顯多咗嘅。所以好關鍵就是要宣傳啊，之前嗰、那個所講嘅嗰個二通行係咪，咁大家都見到啦，我哋的士司機都搞到一頭霧水啊。 另外都想問一問咧，就係因為其實而家新個收費模式咧，就係即係你的士司機要經三條隧道過海咧，都話收費$25啦。咁如果嗰啲乘客咧，佢唔係喺一個過海的士站度上車咧，其實就要即係支付埋回程嘅$25隧道費，即係其實總共要俾$50噶嘛。咁其實 呢、這個 係啦， 呢、這個其實冇分別噶，對乘客嚟講咧，因為雙程咧都係$25嘅，但係對司機嚟講咧就好大分別啦。系啦，因为起码我哋个选择咧，我可以行翻西隧翻嚟啊，同埋嗰个，即系大家都知啊，我哋的士咧个场景咧，譬如我喺九龙揾食嘅，我呢边啲路熟啲嘅，喺香港岛熟啲嘅，我哋咧就点解话要去过海的士站啊？就因为咧大家都费事嘥双方面嘅时间啦，系啦。 嗰、那个转变就系咧，以往啦吓，东隧如果系吉车回程嘅话咧，咁就系个隧道费系减免噶嘛。咁其实而家都系划一咧，就系来回就各$25，即系总共$50。对于的士嚟讲，其实即系吉车以前就有减免，而家就冇啦。咁有冇分别咧？ 当然有分别啦，有分别。但系咧，因为咧依家三隧分流咧一个咁大嘅路面政策咧，大家需要时间嘅。我哋都认为咧政府咧系适当时候，尤其是对我哋呢个搵食车同埋每一日咧讲紧18,163部的士服务嘅市民咧就接近100万人次嘅，系嘛？嗰、那个贫困嗰方面希望咧就政府咧喺个政策上面咧，尤其是道路交通搵隧道上面咧，到其时咧适当时候优化下，适当时候睇下。对评估下对我哋个行业咁适当嘅照顾。 咁最后都想问埋咧，就嚟紧目标年底会实施嘅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嘅方案啦。咁当中讲到话咧系第时啦吓，年底开始咧，私家车咧喺一啲凌晨时段，即系一啲非繁忙时段咧，咁、那个收费咧就$20嘅啫。咁就换言之咧，会比的士嗰个嘅$25嘅隧道费咧系更加平啊。咁之前有议员就担心咧，呢啲凌晨时段咧会唔会系俾白牌车咧抢客啊？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啊？ 呢个绝对系啦，好明显系啦。白牌车咧，其实咧唔应该咧喺我哋呢个议题喺度讲嘅，因为白牌车系非法嘛，大佬，你揸住架私家车，你当系的士，当系牌照嚟做啊嘛。所以呢个议题咧，我哋成日都讲系白牌车问题。

三隧分流方案啦，咁就试过諗啊，不如红加东减啊等等呢，咁未有共识，咁直至到呢今年嘅六月尾呢先至通过呢个系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係633呢个嘅新嘅收费方案啦。 咁第二阶段呢，头先我哋提到嗰个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嘅安排呢，就今年呢年内就预计会生效啦。咁就呢一个方案呢，其实星期一至同埋至到星期六呢就会分做三个时段嘅。包括就係繁忙时段啦、一般时段同埋非繁忙时段嘅。咁喺繁忙时段嚟讲呢，就係一个644嘅收费啦，即係西隧60啦、红隧同东隧40。咁一般时段呢就三隧都係30蚊啦，非繁忙时段呢就三隧都係20蚊嘅。 咁要留意头先讲呢，就係预计年尾实施嘅呢个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嘅方案呢，头先讲644呢，咁係应用于私家车。咁而的士呢就继续係划一呢三条隧道都係25蚊，咁而咧的士以外其他嘅商用车咧，都系划一三条隧道都系50蚊嘅收费噶。咁大家点睇咧吓？即系点样睇而家个方案同埋将来嗰个收费嘅发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呢个热线咧，就同我哋讲下你嘅意见嘅吓。呢个时间咧就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啦，有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先生啊吓，李耀培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咁，你哋都有好多嘅车主会员啦。咁今日见到实施咗633嘅收费方案啦，嗰个嘅车流量嘅变化，你又点样去观察到咧？ 嗱，今日咧就三条隧道都试过晒噶啦。咁第一咧就话我会试咗就由观塘就行东隧，即系过香港嘅。咁今朝嚟计嘅话咧就。好暢順嘅，即係冇話係好特別嘅大嘅塞車。咁當然咧，即係話過咗收費亭之後咧，有些少嘅擠塞嘅啫。咁亦都過到海咧，就係、是、都暢順嘅。好啦，咁第二咧就係話響翻紅隧過去香港咧，唔知點解係比響琴日係塞車嘅。那个原因我哋都唔係好明白吓。咁、嗱，东隧系好畅顺吓，红隧咧就今日比响琴日咧系塞车多咗大概十分钟度。那个车流嚟计啊，咁嗱，当然啦，你正话提到咧，即系呢个处方讲话可能车流减少咗一成啦，即系东隧可能减咗四成啦吓。咁、但系咧就红隧系 百分之四同一系， 系百分之四同一系。咁但系红隧今日塞车嘅，咁但系调转咧西隧咧，我今朝就由香港过九龙平日都唔係好塞車，咁今日都唔係好塞車嘅。咁但係眼見到咧，就係話響九龍過翻香港用西隧咧，同平日亦都一樣嘅啫，即係話都係去到收費亭前元方之前咧，有些少係車多嘅。今朝嚟計，咁當然啦，今日咧就係、是、象徵式啦，就係、是、西隧就政府收翻咧，就係、是、用633嘅做法啦吓，咁我哋自己觉得就係好明显呢，就633呢就係唔係多啲人会用返西隧呢，咁以私家车或者其他车呢就唔係好觉会係特别多咗。当然大家都会係都会睇返的士嘅。咁的士咧就無可否認咧，即係話因為佢行25蚊，咁就變咗係比響平日嘅呢一個70蚊，咁就係平咗嘅。咁換句説話講咧，即係如果我係的士嘅乘客，響呢一個旺角啊、尖沙咀上車，平日咧我就因為西隧會貴，我而行紅隧咧，咁今日都會試下。如果我係趕時間，而且嗰個位置可能係。唔係話去得咁遠啊，例如去到中環咁、 okay. 我都會試下行翻西隧嘅。 明白 啊，因為西隧就快咗，同埋嗰個 隧道費叫做平咗嘅，係啦。 嗱，李培啊，不如都嗱，即係頭先嗰個觀察咧，咁都同政府嘅數據啦，或者係咧係傳媒嘅觀察都好似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喺你都呼籲多次各位聽眾啦。咁大家今日啊喺呢個過海隧道嘅觀察係點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又講下你哋大家見到啲乜嘢嘅情況啦嚇。嗱，李耀培啊，即係雖然就即係大家個觀察唔一樣啦，咁但係即係理論上啦嚇，即係頭先講呢個633對於私家車嚟講嘅收費方案，睇嚟嗰個收費結構，即係講西隧貴、紅隧、東隧平咧，都好似冇一個即係好大嘅改變咁樣。咁反而咧就係一啲可能係繼續係行紅隧同東隧嘅私家車咧，就好似即係收費貴咗。即係你自己有冇聽到有啲嘅車主司機可能會因為紅隧、東隧貴咗，可能都要減少啲出門，定係點樣咧？ 嗱，我谂咧就好多人或者包括政府咧都系话哇塞车、啊，或者系贵咗，系咪可以少用啲车咧？其实车主咧系好聪明，亦都佢系需要用车先至即系揸车嘅啫。吓、啊，就同以往咧，我哋作为一个奢侈品咧，啊系你可以唔用啊，如果贵你咪唔用咯。咁但系而家嘅车主咧，大多数咧。我覺得啊，係啲中產啦。由於佢過往嗰個住屋嘅結構咧，好多時咧就搬咗去新界。咁而新界咧，佢某啲地方咧，佢搭呢、這個我哋叫孖餐食咧，可能係都要一段路啊。例如要搭濕土過去啦，或者咧要逼車，然之後先去到搭孖餐食。咁所以咧，即、就、係、是、過往咧係翻開工，譬如係尖沙咀啊，或者係過開香港咧。咁佢就寧願自己揸嘅車咧，就過向過隧道啦咁樣嚇。嗱，大家都要明白咧，隧道費咧可能嚟計當然你話過往紅隧係平啲啦，西隧係貴啲啦。但係你要記住咧，架車其實除咗隧道費咧，油錢同埋停車費都係好貴嘅。 嗯， 咁點解啲人都私家車啲人都要用即係車過海咧？其實有咁嘅需要啊。咁換句話講咧，當然啦，即係我好多時都同政府都有提嘅。咁譬如話，如果喺新界嘅地方咁樣，我哋係咪可以做多啲泊車嘅轉乘啊？例如咧，就上水啊、粉嶺啊、大埔近嘅地方，我哋做一啲泊車轉乘啦。元朗啊、屯門啊、天水圍就亦都做多啲泊車嘅轉乘啦。咁我做車主嚟計咧，由於有泊車轉乘咧。我就會架車擺咗個位置，因為我屋企去孖餐食都係一段時間，係唔方便嘅。咁如果我擺得架車，我可以坐到一啲大量運輸過海咧，我唔會揸車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嚟計唔係個個都係電車喎，我仲係用油車嘅時間咧，每日嗰個油費，包括嚟計我過咗海嗰、那個停車費。远远比我嗰个隧道费系贵嘅，咁但系点解仍然咁多私家车或者各样要用呢？由于佢系冇办法，就系佢系作为而家系个人嘅代步嘅交通工具。 嗯， 咁所以我希望政府都明白，其实就系话而家车多咗，因为人多咗，揸车嘅人多咗，同埋我哋个住屋嗰个环境改变咗，咁所以佢有需要揸车，咁同埋咧。大家都要明白，朝头早塞车咧，唔系三条隧道专有啊，系好多道路都系塞紧车，因为大家同一时间用车啊嘛。同埋好坦白，全世界嘅繁荣都市，翻工放工都系塞车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嗰个方向咧，当然我哋能够解决得到分流嘅问题啊，或者系。朝頭早因為大家用車係點可以減少得到呢？第一減少到嘅，我就話政府要做多啲泊車轉乘。第二嘅話，要做到三隧嘅分流，同一收費啦。揸車人好簡單嘅啫。如果嚟計點到點，譬如我喺觀塘，我去柴灣，我點會用你紅隧呢？我点会用你西隧呢？我一定系用东隧噶嘛，如此类推。咁即系话揸车人咧就点到点啦。另外咧就话睇下边条隧道费平咯， 我咪行嗰边条咯。 O K， 边条隧道费贵，我咪唔行咯。 O、okay, K， 好好好。 咁最后啊，边条塞车，咁我咪唔行嗰条隧道咯。 嗯嗯。 啊、你要陪啊！其实咧，局长都提到咧，即系而家呢个第一阶段六三三方案都系过渡性质咧、嗯，即系其实佢自己都知道咧，啲人用隧道嘅习惯唔系一日两日就可以改变到嘅咁样。咁你头先都提到啦，其实隧道费之外咧，嗰啲车主都仲有好多考虑啦，譬如油钱啊、停车费等等。咁你系啦，停车场费等等。咁你预计咧，其实呢一个第一阶段嚟讲咧，对于嗰啲嘅私家车嘅车主嘅出行嘅习惯同模式咧，有几大转变咧？ 你讲就系而家六三三， 系啊系 啊，完全冇乜改变到。 嗯， 因为点解咧？我用开红隧嘅，坦白讲翻，加咗价，加到我30蚊。 嗯， 咁我有咁嘅需要，我都要，即系我都要过海啦。即系唔会话加咗个十零蚊，我唔翻工噶嘛，系嘛？好啦，但我亦都又唔会转去西隧噶，因为点解咧？西隧嚟计嘅话，系 double 我而家嘅价钱嚟噶。即係比響我而家紅隧都係 double， 除非嗰日真係紅隧好塞得好緊要，我又好講時間，好啦，我用時間就係用金錢去買時間，我唯有焗住就係去翻西隧啦，或者可能我翻翻仔嘅，我咪轉咗咯。但係我冇辦法啦，因為我好講時間嘅話係嘛，咁所以咧，如果六三三咧，我覺得就你呢一個改變咗你話係大家揸車嘅習慣啊，或者分流嘅作用咧，個、作用就唔係好大嘅。 Okay， 啊，因為仍然咧都係有一個隧道費嘅差距。 嗯，好啊，咁啊，時間關係啊，同李耀培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Okay。 李耀培就是香港汽车会的会长来的。各位听众今日去观察到三条过去隧道的车流量情况是怎样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下。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系前香港足球先生刘永业。想当年香港足球蓬勃，港台真系居功至伟。不经不觉，港台已经95岁啦。谨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文教组节目《大学堂》有香港太空馆助理馆长张泳诗带大家解读先锋号镀金铝板的背后玄机。 为什么要先认识二进制才可以理解到这块板呢？其实它上面14粒脉冲星甚或符号呢，其实呢它都是用二进制去编写的，它是一个数字来的，就不是英文字，又不是中文字。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李秋婷带大家捕捉智慧光芒。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咧，就系今日开始实施嘅三条过海隧道633固定收费方案啊！咁各位听众咧，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林志恩啊，呢个时间咧，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啦。有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易志明啊，易志明议员你好。 系啊，陆宇光，林志恩你好。 系嗱，喺审议呢、這个三条过海隧道收费方案嗰个过程之中咧，咁你就提出过一啲修正案啦，吓咁就认为咧应该将的士啦同埋其他商用车嘅收费咧都划一咧下调做20蚊。咁当然啦，就是、最终你哋嘅修正案咧就过唔到啦，不幸地。咁但系即系而家咧，政府又话咧啊，其实因为的士嗰个三条隧道都划一收费，所以个分流效果咧系明显嘅，咁你又点样去睇呢个问题咧？ 嗱，呢个情况咧系好正常嘅，因为通常坐的士嘅人咧都系赶时间嘅多啦，咁梗系想拣一个最快嘅路径。咁喺今时今日咧，尤其是今日计啊，啱先开始六三三，西隧相对地咧都仲系比较通畅嘅，咁所以多既然喺个乘客嚟讲个消费都一样嘅话咧，佢梗系拣个快嗰个啦。咁所以你見到今日咧多咗啲的士行西隧就係咁嘅理由啦。咁但係呢個情況咧，我相信稍後會有啲變化。但係而家咧行緊633咧，即一個過渡安排咧，正如局長又講咧，唔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分流作用嘅，喺即係成個所有嘅車種嘅交通流量嚟去睇。 咁咧一定應該要去到咧新嘅嗰個所謂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嗰陣時咧，就先至會較為產生到嗰個分流嘅效果。咁啦，如果產生個分流效果之後咧，明顯地嘅意思就乜嘢咧？就是、紅隧會減少一啲，西隧又會多翻一啲啊，因為佢哋嗰個隧道費嘅差額都係20蚊啫嘛，係嘛？咁所以咧，到時咧究竟嗰個實際嘅交通狀況係點樣咧？大家仲要再睇，咁到時會唔會係真係咁多的士會走過去，好似今日咁呢，要睇啦。 嗯，嗱，你當初個修正案呢，就同而家個政府方案唔同之處，就在於你認為的士過隧道嘅收費應該再下調至到20蚊嘅。咁而家係換言之，你係咪覺得而家的士過隧道嘅收費仍然係偏高呢？ 嗱，當時提出呢個咧係的士業界提出嘅，咁佢哋就話喺呢個非繁忙時段咧，私家車就20蚊，的士就全日白一25蚊。 即係你講緊預計年底實施嘅唔同收費方案 啦，係啦，係啦。咁到時去咗咁樣，佢哋就覺得喂，而家我哋都俾啲非法嘅白牌車侵蝕緊我個市場咯。咁你第日晚上嗰啲車，你仲平過我坐的士，咁係咪即係你鼓勵咗啲人去坐非法嘅白牌車咧？咁所以佢哋有個強烈嘅要求，就話喂，咁起碼你都我哋應該要平過佢先啱啊！咁所以咧，我就不如咁啦，同佢劃睇齊啦，咁再劃落去就係20蚊啦。呢個就係當時咧就定喺的士嗰樣嘢。咁為咗，因為如果你記得咧，當時政府去推出呢個所謂擠塞徵費啊，今日叫做不同時段不同徵費啦，不同收費啦。佢嗰陣時個概念就話，逢係嗰啲交通車輛，佢係有一個較大嘅經濟效益嘅咧，理論上應該要收平啲。嗱，如果的士我就算以今日25蚊呢一個收費嚟計。咁小巴就同我讲啦，喂，我装19个噃，我系咪应该平过佢呢？啊，跟住呢非专营巴士又同我讲啦，喂，我装50个喎，我系咪应该更平过佢呢？啊，咁所以呢嗰啲重型货车就喂我载货嘅效益重大喎，系咪又要平过佢呢？咁变咗个收费就好複雜啦，如果你根据呢个做法。咁所以就话倒不如呢划一所有商用车落去20蚊啦，咁啊第一方便大家容易去记。咁而政府亦都多次讲咗呢，佢哋调整今次嘅收费目的唔系为咗增加收入㗎嘛，系改善交通个流量，令到两几边都唔挤塞㗎嘛。 嗯，昨日咧运输署咧就有个预计咧，就话而家呢一个633方案咧，系可以令到部分驾驶人士就改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你同唔同意呢一个讲法咧？ 嗱，633我就唔觉得会有咁快嘅， 嗯， 因为嗰个差额都仲系细。你講緊呢個私家車，你原本行紅隧20蚊，而家30蚊㗎嘛，多咗10蚊，一日來回都係多20蚊㗎嘛，你會唔會因此而呢係去轉用交通工具呢？我喺呢一刻我覺得個誘因不大，但當你去到644呢，同埋嗰個當時嘅情況又或者會有啲改變。咁但係當然多啲人坐公交就唔係淨係呢樣嘢嘅，我哋都一路各位立法會議員都有講，要多啲嘅所謂轉乘啊，即係我哋叫做泊車轉乘啊，喺一啲外圍嘅地方，你俾人擺到個車，佢咪轉乘公交就唔去塞車過海咯。咁呢個我完全支持嘅喎。咁但係問題就要等政府幾時落實一啲新嘅呢啲嘅泊車轉乘嘅設施啦。 嗯，另外咧就系而家呢个633嘅方案咧，咁其实嗰、那个西隧同埋红隧、东隧嗰个收费差距咧，咁其实仍然系有一个明显嘅差距啦。咁变咗咧，嗰个车流量嗰个嘅调整咧，就好似唔系真系，即系虽然今日即系政府话嘅数字就见到有3%-4%嘅一个车流量嘅转变啦，咁但系即系都未算系好明显。咁而咧就系、是、已经呢三条隧道。嗰个嘅车流量咧，已经系超过或者系接近嗰个嘅设计容量噶啦。咁你认为嚟紧呢段633实施嘅时间，会唔会有啲人担心出现就系一个三隧齐塞嘅一个情况咧？ 啊，其实就唔会噶，因为你唔会因为而家西隧由75蚊降咗去60蚊咧，就会吸引咗更多嘅车咧系行西隧或者由新界开出嚟去行西隧过海，我唔觉得会有一个咁样嘅变化。咁今日嘅变化少系正常嘅，今日我自己都揸车过海咧，我今日都系行红隧，咁同琴日分别不大，即系嗰个变化唔大嘅。咁好多时咧，啲人嗰个市民一般咧，你起码都要俾得个零礼拜时间佢，佢或一日咧早啲起身。 然之後佢就啊，今日我試下行第二條隧道，睇下會唔會快啲啦咁。咁佢試過之後咧，佢先會決定咧，已經以後我再行邊條啦。然之後咧，我俾多啲嘅費用值唔值得呢個問題。咁所以咧喺今日嚟講，我都諗都唔諗，我都係轉翻同隧行，係嘛？即係我喺我嚟講，我一出去嗰個路口咧，我左轉就行紅隧，右轉就去西隧。但我今日並未有去考慮行西隧。咁因為點解咧？我今日要趕翻嚟，所以我一定行翻原有嗰條路線，因為我掌握到嘛。 嗯，明白。好啊，咁亦都最后问埋啦，咁就即係政府预计年底会实施呢个唔同时段收费嘅方案啦。你认为实施嘅时间应该系咩时间比较好啲呢？ 我理解政府都系越快就越好嘅。因为呢个都有个好处嘅，尤其是对我啲商用车嘅我啲嘅选民嚟讲。因为呢今日而家西隧收返之后呢，佢所有夜间嗰啲优惠呀嗰啲嘢呢冇晒㗎嘛。咁所以變咗嗰個套呢，係嗰個隧道費呢，對嗰啲商用車嚟講有某啲種類啦，就係貴咗好多嘅。咁佢被逼呢就會走曬紅隧嗰邊。咁但係我睇嗰啲流量喺晚上呢，紅隧都係承擔得起嘅。咁、 okay. 但係為咗方便我嘅業界呢，我都希望佢盡快實施嘅。 OK， 好。時間關係，同易志明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拜拜。 易志明就係航運交通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我哋就留意住嗰陣交通情況係點啦，就聽聽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而石硖尾嘅伟伦街往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受到爆水管影响，咁现时唯一嘅行车线要封闭，车辆唔能够由南昌街左转入去伟伦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林志恩呢一次咧，想讲下咧有关于聘请外佣啊，尤其是讲紧印佣嘅一个问题啊。嗱，因为咧就而家咧，如果有请过海外家庭佣工嘅经验嘅听众咧，都会知道，而家香港雇主咧系要负责俾钱啦，就俾外佣嘅验身费啦、保险啦、来回机票啦、前往机场嘅交通费啦，以及就譬如签证啊、领事馆入境等等呢啲嘅手续费用嘅，咁都有啲中介公司讲咧，咁其实而家咧一般嚟讲，从海外聘请佣工嚟香港嘅话咧，一般嘅收费咧就讲紧系即系万二起标啦，咁通常嚟讲都15,000-18,000噶啦，咁但系咧就最近都有报道咧就讲到话，印尼嗰边政府咧就计划落实一个政策咧就叫做零收费政策喎吓，咁由于咧就系亦都其实印佣在那边是需要有一个招聘费啊，同埋一啲嘅培训啊、行政等等嘅一啲成本喺度嘅。咁而家印尼咧就据报道咧就话要落实呢个嘅零收费嘅政策，即系话咧换言之，部分嘅一啲招聘费咧吓，咁就将来咧就会需要由香港嘅雇主咧去到承担啦。林志恩 系咁，而呢一个所谓叫做 zero placement fee 吓，即系呢个零收费嘅政策咧。咁其實喺印尼當局嗰個角度嚟講咧，就有兩個原意啦。咁第一咧就係佢哋希望咧 推出呢一个嘅措施咧，就减轻咧即系用工咧出国就业嘅成本啦。咁第二咧就系呢一项政策咧，亦都令到咧输出劳工咧就唔需要咧即系负上一身债务，同埋支付咧好高嘅利息，而产生一种所谓叫债务束缚啦吓 debt bondage。咁虽然呢个政策原意咧应该系获得肯定嘅，咁但系咧就今日咧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就似乎咧有好多嘅本地雇主啦，同埋一啲外佣嘅职业介绍所咧，就产生咗一啲担忧啦，亦都预期咧会对于香港嗰个印尼嘅用工市场咧会产生一定嘅影响嘅。 嗯，因为咧都根据一啲嘅报道啦，咁其实咧可能呢啲用工咧喺当地咧已经系嗰当地嘅中介咧系帮佢垫资咗一大嚿钱啦，咁就为佢做一啲嘅行政同埋培训嘅费用啦，咁变咗咧就系用工其实嚟到香港做嘢咧已经系孭住一啲嘅债务，咁就当地嘅中介咧就要求佢咧系透过佢而家喺香港嘅薪水咧去到还翻咧嗰啲嘅培训同行政嘅费用啊，咁所以头先林志恩都讲咗啦，即系印尼点解有一个诱因咧就需要将呢啲嘅成本咧就转嫁翻系俾香港嘅雇主啦，咁但系如果呢嚿钱吓即系讲紧招聘费系由香港嘅雇主去到承担翻咧。而家香港嘅中介公司咧就估计咧嗰度涉及咧额外嘅4000至5000蚊啊，咁即系话咧嚟紧吓将来咧就系再从海外请印佣嚟香港做嘢咧，可能咧就雇主要俾咧就大概系20000蚊，甚至系超过20000蚊嘅一个费用啦。咁对于香港雇主嚟讲，会唔会系对于请印佣嘅一个意欲会减少，或者转而咧就系聘请其他国家嚟嘅家庭佣工咧？ 系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嗰個數字嚟講啦，我哋香港咧大概咧有34萬名嘅外佣嘅，咁其中咧就非佣咧就佔50%啦，印佣就佔40%嘅。咁而咧如果真係落實新嘅收費模式咧，有一啲嘅香港嘅中介嘅公司咧就預期咧，可能咧香港咧會有20%-30%咧，即係原本打算請印佣嘅僱主咧就會請其他嘅外佣。咁但係亦都咧有另一啲説法咧，就係話因為咧印佣咧普遍識得講廣東話。亦都咧，有一啲嘅长者咧系需要请印佣嘅，咁所以就算咧，即系嗰个中介费咧系增加去到头先刘宇光所讲，差唔多去到20000蚊都好啦。理论上个市场咧都仲会有需求喺度嘅。 嗱，根据数字咧，就系2022年咧就大约有140000名印佣咧喺香港工作嘅。咁而睇翻今次咧，印尼想推出呢个嘅零收费嘅政策咧，其实根据报道咧喺2021年咧已经系想去到推行噶啦，咁但系由于在香港方面就没什么中介就是真的落实執行了，今次就看来印尼政府就根据报道都想是切实地執行这个政策，就并且就是这个印尼的移工保护局就是委托了在香港的印尼人力仲介工会，今天就香港开了一个记者会，就向香港的公众去到简介相关的政策。好了，这个时间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啊，都唔知道大家有冇聘请印佣咧吓。咁啊，如果听到话嚟紧将会有一啲嘅招聘费会由香港嘅雇主去到承担翻，大家又会有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林子欣呢个时间咧就电话旁边请嚟咧，印尼劳工仲介协会主席黄义富啊，黄义富你好。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系嗱，你就嚟自印尼劳工中介协会啦。今日开记者会个叫做印尼人力仲介协会，可唔可以都讲下即系呢几个组织之间嘅关系，同埋系咪今次系由印尼当局去到委托人力仲介协人力仲介工会去到开呢个嘅记者会嘅咧？ 嗱，这个今日开记招呢个印尼呢、这个商会咧，就系、喺印尼嘅应该有4个商会嘅其中一间嘅。咁咧就佢基本上係輸出嚟香港、新加坡、台灣係比較大嘅商會。咁佢嚟香港當然同嗰個印尼保護局有溝通過。咁喺開呢個記招之前，佢都請示過呢個保護局個首長。咁個首長就冇反對嘅。 嗯，就系咁啦。咁即系你头先讲啦，即系印尼嘅移工保护局咧，今日就委托咗印尼人力仲介工会去到开呢个记者会啦。 嗱，我唔敢话委托啦，因为两日前我哋业界咧就同佢开会嘅，咁啊喺现场就即时佢打电话俾呢、這个印尼移工保护局嘅首长啦，咁啊个首长就话 冇反對咁樣啦。 哦 ，OK， 咁你哋呢個嘅勞工中介協會咧，又會係咩角色㗎？你今次喺呢個政策上面？ 我哋基本上係代表香港持有印尼持有印尼領事館發出牌照嘅商會嚟嘅。咁就領事館認可嘅其中兩間嘅一間商會，就好多時就係如果印尼嗰邊有啲咩政策啊，有啲咩對口單位又需要發布咩信息通常都係由我哋或者官方有咩信息都係由我哋呢個商會發出嘅。 OK， 嗱，头先就话即系工会咧吓，就打过俾移工保护局，就系、是、得到佢哋同意就开呢个记者会啦。咁移工保护局就系政府部门啦，系嘛？即、就、系、是、印尼嘅政府部门啦。 嗰、那个就系、是、喺印尼系劳工部以外嘅其中一个独立嘅对外嘅部门嚟嘅。 O K， 佢系同个劳工部系分开嘅，呢、這个系对外，即、就、系、是、对外输出嘅部门。 系咁呢个零收费政策系咪就系可以证实系印尼政府嘅政策呢？ 可以咁讲啦，系冇错。 系咁，不如都请你讲即系讲翻今次个主题啦，即系究竟即系所谓呢个零收费政策系点样样咧？嗰、那个机制系点样噶？ 佢基本上就系、是印尼政府即系为咗顺应即系呢个世界潮流啦。咁例如而家即系沙地啊、馬來西亞，即係東啊，佢哋都已經實行咗呢個零收費，咁啊逐步咁啊，而家就嚟到我哋香港呢邊啦咁樣。咁啊，其實2020年佢哋已經提出咗呢個政策噶啦。咁啊，當其時我哋當然香港呢邊嘅商會就希望即係可以大家即係諗清楚先啦。咁啊，當其時又啱啱好係遇到 COVID 啦，咁啊，所以一路都拖住當然期間。就佢哋都已經即係有啲就已經實行咗，但係咧就唔係全部係即係會實行。 嗯，咁都問埋啦，即係因為咧頭先都有提到啦嚇，咁喺印尼當地咧嚇，咁係中介或者外佢個傭工啊，咁佢哋要承擔嘅費用係講緊即係培訓費啊，以及係處理文件嘅行政費啊等等啦咁。其实今次要转介俾香港雇主嘅系边啲部分嘅费用呢？ 嗱，过往咧就佢哋嗰啲费用，即系培训费或者喺印尼嗰边个行政费，或者嗰边中介，即系学校所有啲费用，好多时就系佣工本身即系会负担嘅。咁啊，而家就印尼政府就希望咧将呢个培训费同埋其他啲行政费用就分开。所以咧就兩三年前，當時係印尼政府係承諾個培訓費由政府去負責，即係分擔啦。但係到頭來就到依家嚟講，政府都冇承諾，即係冇對應到呢個承諾啦。咁所以咧就佢哋嘅政府就容許訓練費由用工本人自己去支付。但系其他嗰啲所有啲行政費機票啊，所有嚟驗身啊、文件啊，全部都希望係用者自付，即係嗰個僱主要負責嗰個費用咯。 嗯， 除咗訓練費之外。 是你剛才提到呢，其實那個零收費的政策是2021年已經是宣布實施，但是因為 COVID,2020 年 、你就說其實中間因為 COVID, 所以就拖住了一段時間，但是有一些香港僱主就已經給了相關費用，為什麼會出現這個這樣的情況呢？其他僱主又知不知道有這個措施？ 大部分就未的，但是呢就已經逐步即有加的了，有些中介公司同嗰邊即係個中介嘅即係學校因為個或者係即係呢個咩啊，即係佢哋即係希望可以即係早啲即係實行呢個政策，咁有啲僱主願意嘅，或者係嗰個工人姐姐本身咧係僱主係識得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實行呢個咁嘅政策咯，即係行咗先，咁但係唔多嘅。 嗯，我都想问翻清楚，头先你讲到话，即系关于机票钱啊、验身钱咁，其实我睇翻资料咧，即系而家香港嘅雇主都系承担紧呢啲费用啦。咁呢个政策实施之后，额外雇主要承担嘅费用系边啲啊？ 其實香港不嬲，即係呢幾年一路都係僱主已經承擔咗嗰、那個嚟香港嘅機票啊、驗身啊、嗰邊印尼嗰邊嘅保險啊，呢啲就已經係香港已經承擔咗啦，僱主。而家所要加嘅，據我所知咧，就佢哋應該係本身學校嘅行政費啦，佢哋嗰邊嘅即係所有即係支出啦。咁啊，呢啲佢哋嘅利润啦，就呢啲就以前就系员工姐姐负责嘅，咁啊而家就希望转嫁到雇主身上。 系，我见今日记者会上面咧，就系、是中介工会嘅代表讲话，新增嘅费用叫招聘费啊吓，招聘费系咩嚟嘅咧？ 咪即系呢个招聘费咯，即系学嗰边个所谓嗰边个，因为学校同嗰、那个中介公司是分开的。咁中介公司那边的中介公司需要招聘员工，即是然之后去训练嘛。咁佢招聘嗰度都有费用的，即是做广告啊、文件啊、或者是那边即是例如住宿啊，即是呢啲全部都是他哋的费用咯。咁佢、okay. 所以咪即是以前有由工姐姐负责嗰个，即系而家就希望转嫁到香港。 明白，即系当地中介喺招聘过程里面嘅一啲行政成本啦，可以咁讲啦吓。咁你预计呢度会有几多钱到啊？ 呢度应该系嗱，唔同地区有唔同嘅银码嘅，咁其实应该系都系个四五千咁上下啦。如果睇下个地区喺边度啦，因为印尼始终都系比较大啦，咁偏远啲或者贵少少咁啊，交通费咁啊。 咁如果即係香港雇主佢係唔肯去负担呢一笔额外嘅招聘费呢，其实会唔会有啲咩惩罚㗎呢？将来 惩罚冇惩罚机制喎，咁最多係唔请啫，咁香港都有其他菲佣啊、孟加拉啊，咁即係冇可能惩罚。 系啦，你点样睇呢样政策呢？因为即系当然啦，可能印尼政府系想啲佣工去到外出工作嘅时候就唔需要孭上呢啲中介嘅债务啦。咁但系如果因此即系香港嘅雇主减少咗聘请印尼方面嘅家庭佣工，咁可能就会少咗呢啲家庭佣工出口噶啦。咁你点样衡量？即系你觉得会对个市场有啲咩嘅影响呢？ 啊，暫時唔知啦，咁啊，或者係有啲原本要請印佣姐姐嗰啲家庭，或者會更加要慎重咁考慮啦。咁其實佢哋有其他選擇嘅，咁啊菲律賓啊、孟加拉咁樣，但係始終印尼都有個優勢嘅，咁佢哋喺語言嗰方面啊，如果照顧老人家，始終都係就好過其他國家，因為佢哋都係好願意學廣東話啦。咁啊～各有各优势，我哋喺现时嚟讲就好难评估，即系影响有几大。 嗯，另外都想问多你一点咧，就系关于呢一个新嘅即系零收费嘅政策咧。其实据你所了解咧，就系、是、特区政府有冇同印尼当局咧系交涉过嗰个安排，应该点样做？ 我谂佢哋有沟通，但系政府似乎就系佢已经将嗰个印尼即系所需要。即係所宣布嘅呢個咁嘅政策擺咗上網咁樣啦，但係好似就有冇反對或者咩咁啊，唔清楚啦。 嗯，黃義富，你以你所知咧，其實呢個零收費呢個政策係咪就係印尼先至實行緊嘅咧？有冇其他即係香港有輸入外佣嘅國家有做呢個嘅政策㗎？ 菲律賓其實都講咗好多年，但係始終都係佢哋就冇咁即係好似而家印尼咁樣咁切實咁樣去即係實行啦。菲律賓都其實都係㗎，不過或者係因為菲律賓即係個 cost 冇印尼咁高啦，或者所以比較即係冇咁重嘅負擔。 咁但呢一個呢所謂叫零收費嘅政策呢，其實喺國際層面上面嚟講，譬如國際勞工組織嘅一啲通例上面嚟講，佢係咪一個慣用嘅措施呢？ 可以呢、這個係可以話呢個趨勢啦，世界趨勢係咁樣，因為而家更加越嚟越多個國家都係會咁樣做，所以人哋嗰方面都有壓力，即係需要係咁樣做啦。 嗯， 咁嗱，即係仲有一個即係所謂跳工嘅問題啦。咁其實都喺香港都有好多嘅討論啦。即係而家香港咧就係外佣未做滿合約就轉僱主咧係有即嚴格嘅限制嘅。咁就都有一個放寬嘅一個討論喺度。你自己點睇呢個問題？ 其實佢哋跳工，即係而家都受入境處嘅監管啦。如果係佢哋嚟即係自己唔做，入境處都會即係 send， 一定要 send 佢哋翻去啦。所以佢哋其實都冇乜著數啦。同埋而家又唔係好似 COVID 嗰段時間，人工扯高曬，而家基本就都回復翻正常。 OK， 咁所以跳工呢個問題，我諗即係多啦。據我所知， 好時間關係，同印尼勞工中介協會主席黃以夫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我哋電話係187231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风就讨论紧咧，咁啊，印尼人力仲介工会就话咧。印尼移民保护局咧就会落实对印尼外佣嘅零收费措施啊，咁即系话咧，除咗培训费之外咧，就要求香港嘅雇主咧去到承担翻去到当地中介吓招聘印佣嘅一啲行政费用啦，咁估计咧就将会比现有嘅收费啦吓，即系加埋现有中介费，个收费咧嚟紧可能会额外咧增加4-5千蚊嘅，林志恩。 嗯，系啊，咁啊，即系业界亦都有去讨论过啦，即系究竟呢一个嘅零收费嘅政策咧，其实对于香港嗰个印佣嘅市场会有啲咩影响咧？咁样咁一方面咧，有一啲业界人士咧就话呢一个零收费政策咧都有好处嘅，就系可以增加一啲印佣咧嚟到香港工作诱因啦。咁招聘上面会多咗选择啦，雇主可以拣一个好啲嘅印佣。咁但系都有啲延伸影响啦，就系譬如咧有一啲嘅香港外佣中介公司咧亦都反映咗啲意见啦，就认为咧印尼方面咧需要确保咧印佣系唔会短时间之内辞职啦，因为头先提到，其实而家雇主会交多咗一啲钱出嚟，咁所以咧希望咧即系亦都可以保障翻雇主嘅权益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亦都有一啲雇主担心啊，如果印尼咧方面开咗呢个先例咧，其实其他嘅国家，譬如菲律宾会唔会仿效咧？咁整体嚟讲，即系增加咗即系一个外佣嘅嗰个要去聘请嘅整个嘅成本啊，即系对于雇主嚟讲可能系一个负担嚟嘅。 问下各位听众啊，大家点样睇今次印尼呢个落实嘅措施呢？大家会唔会真系喺屋企已经请紧印佣嘅呢？大家点样睇呢个雇主可能要俾多啲钱先至请到佢哋嚟呢个嘅措施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陈小姐喺度，陈小姐你好， 系 你好。 系你好啊，我就是以雇主身份去讲呢件事嘅。 系 我哋作为雇主咧，我哋要俾嗰、那个香港嗰、那个雇佣嗰、那个征聘嘅收费啦，亦都要需要俾呢、這个佣工嗰个机票啦。 嗯。 咁但系咧，嗰、那个保障嗰度咧，我觉得就唔足够。譬如我的经验就系话，譬如有外佣嚟到香港，佢系嚟到佢系唔识做家务嘅，咁就当然我哋雇主好想系即系外佣帮到手，咁啊好尽力去即系、就是、去训练啦咁样。咁但係呢就亦都有咁嘅情況，就係呢知道佢哋喺印尼呢係冇足夠訓練，冇足夠嘅訓練，佢哋亦都唔知道佢訓練啲乜嘢，亦都冇證明佢訓練啲乜嘢，只係我哋就諗住請咗個人嚟，咁自己去處理啦。另外有一個情況，第二呢就係話，譬如嗰個用工嚟到啦，後來先發覺就係話啊，原來佢係體弱多病嘅，咁但係呢喺印尼呢就認為佢係即係有能力做印佣，咁而個佣工呢就親自講嘅話，原來佢自己係冇能力做到某啲嘢，佢個體力做唔到嘅，咁變咗嗰個 medical condition 呢就可能係係一個質疑嘅。咁我哋如果要自己自費去徵即係聘請呢一名嘅外佣，係要支付埋佢喺印尼個費用咧。咁我哋有啲乜嘢好保障我哋僱主，令到我哋僱主確保呢個人係受足夠嘅 training， 亦都佢個體格係有足夠嘅能力去應付香港嗰個僱傭工作咧？即係我哋有咩可以令到保障我哋僱主？即係佢哋雖然係話要我哋支付費用啦，但係我哋有啲咩程序去更改，而令到我哋僱主有個保障？我哋使多咗錢啦，我哋點肯定可以請到一個即係個嗰個佣工咧係有能力工作咧咁？ 剛才我哋都有引述一啲意見就話咧，即係將來僱主要俾多啲錢咧。可能嗰、那個即係換言之咧，即係印容佢自己要孭嘅債務少咗啦，咁可能會令到嗰個供應會增加啦，可能僱主嘅選擇會多啲啦，咁有機會揀到啲好啲嘅傭工喎。你點樣睇呢個觀點咧？ 未必嘅喎，因為正正就係佢哋多咗嚟香港，但係不過究竟嗰啲人嗰個表現係咪達到香港個標準呢？如果我哋負責，即係當然啦，我哋幫佢俾埋個費用，俾埋訓練費，俾埋行政費。但係我哋買呢一啲嘅費用，我哋點能夠確保我哋買到一啲嘅好嘅訓練呢？ 即係 雖然多咗人啦，但係點確保個質素呢？嗱，而家因為個費用係由佢哋俾嘅，咁當然我哋嗰個風險咧，僱主個風險，當然我哋要俾香港嗰、那個employment agency 嗰個費用啦，同埋要俾個機票費啦，但是有部分費用是要承擔翻，即係如果假如佢個傭工係不能，即係冇能力嘅，咁佢哋都要有個承擔噶嘛。但係如果佢係零承擔嘅，但係嚟到香港，如果發覺佢係嗰個工作能力或者嗰、那個佢有一啲問題不能夠可以繼續嘅，咁、那個承擔就全部由翻僱主噶咯，即係佢哋嘅承擔係零噶嘛。咁如果換言之，如果佢哋係零承擔嘅，點樣確保佢哋？而家佢哋話係我哋負責埋個 training 啊嘛，佢個 training 嗰個水準 訓練就係佢自己承擔翻，不過就招聘嘅行政費用就由僱主去承擔啊。 而家佢講嗰個訓練係佢哋訓練，但係個費用係我哋俾曬，即係換言之，嗰、那個工人佢個 training course 嗰個費用都係我哋俾噶嘛。 我哋聽到嘅理解就應該唔係啦，不過唔緊要，都多謝曬陳小姐啦，都講得好清楚你嘅觀點啦。即係始終咧，林志恩從海外咧就請一啲嘅傭工翻嚟咧，就始終對於僱主嚟講，如果要俾多啲錢嘅話咧，就更加係擔心啊，究竟請到一個乜嘢質素嘅傭工咧？咁而即係都可能都會有一個嘅擔憂喺度啦。 係咁啊，就住呢一點咧，都有啲報道引述即係香港家庭傭工資訊組及中介公司。负责人咧，亦都有个讲法咧，就话其实咧，即系雇主缴付咗呢啲费用之后咧，就唔代表印佣个质素会提高，亦都唔能够承诺印佣去到香港之后嘅工作期限。咁而咧，当地政府亦都声称啦，嗰啲训练系由部门免费负责嘅，咁所以外界就冇权过问个训练质素啦。咁就变相咧，本地雇主就好似个权益就保障唔到咁。 OK， 跟住落嚟咧，我哋又揾嚟一啲代表住家务工嘅工会代表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 NN 喺度啊 ，NN 你好， 你好， 系你点样理解今次印尼政府呢个政策咧？咁个原意系咪话要去到保障呢啲印尼佣工？咁佢喺嚟香港做嘢，唔使话孭住啲即系中介嘅费用啊、债务咁样咧？ 其实呢个印尼嘅法律系2017年嘅法律系2021年已经通过实施咗，但系根据我哋工会嘅调查就发现，而家系经过咗成个 Covid 之后，印尼工人被收取嘅中介费减反增啊，系而家系增加咗60%啦。而家我哋平均印尼新嚟港嘅海外嘅工人，佢平均要交一个19,000元嘅中介费俾中介公司。我哋系好支持有呢个零中介费嘅政策啦，但系真系要睇下系点样。點樣實施？我唔希望呢個零中介費政策最好要轉變翻係工人嘅成本，係令到我哋嘅債務又增加咗。 嗯，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如果即係工人啊，要喺嗰邊嚇俾中俾呢啲嘅費用成19,000元，咁講港幣啦，係咪？即係換算港幣啦嚇。咁對於其實印尼呢啲即係想嚟香港做傭工嘅人士嚟講，佢哋個負擔又幾大啊？ 其实印尼的失业率都很高啊，很少工作机会啊，但所以令到很多工人想要去海外揾工，是因为他们在本地是没有就业机会，同埋他们都没有钱是可以给到任何的费用。他们去到中介公司读，真的中介讲咩，他们就跟咩啦，他是没有一个议价的能力，是同中介公司议价的。我们接受到的 case 很多情况就是他们已经在印尼的 agent 那里是签了一个零中介费的一个 agreement， 但是零来香港的前一两日或者是机场到的时候，中介公司就逼他签一个文件，要他签一个结婚 借款协议，或者系都系唔俾佢睇清楚，即系已经签咗，佢哋都唔知签咗啲乜。之后嚟到香港之后，香港嘅中介就会俾佢一张纸，要佢还钱，系每个月还3800蚊，还去一个香港嘅财务公司嘅户口度。系同埋呢啲中介公司都会收咗工人嘅 passport， 或者收咗佢哋嘅 contract， 唔俾佢哋就系、是、要以呢个手段系控制住工人，而逼佢哋一定要还钱。如果佢哋唔还钱嘅话，佢哋会中介公司会连到雇主啦，要或者中介公司会要求雇主就知俾人工系俾到 agent 嗰度 ，agent 扣咗呢个中介费之后，就系俾翻。剩翻少少幾百蚊、1000蚊俾到呢個工人，係我哋睇到好多情況而家係咁樣。 我哋头先都讨论咧，呢个印佣零收费政策就正正系想针对你头先讲个问题啦，即系唔希望一啲印尼输出嘅劳工系负担即系一身嘅债务啦，产生一啲债务嘅束缚啦。你头先讲到咧，嗰、那个咁样嘅情况啦，即系有一啲嘅劳工系孭住一身债嘅，其实佢哋嗰个要还款嘅时间可以去到几长？ 最多可以还到12个月都有，就是6个月或者12个月，每个月要还佢70-80%嘅人工去呢个财务公司，但系呢个借款系佢哋从来都冇收到过，同埋如果佢哋唔还，佢哋都要面对好大压力，好惊被雇主炒啊，惊你个 agent 会同雇主讲坏话，或者系都有一单 case 系个 agent 直接收咗工人嘅手机，系唔想佢同我哋官会联络。 咁换言之，你会欢迎今次零收费政策咯，系咪咧？ 我哋系好支持有零收费政策，我哋系争取咗好多年，希望agent 系可以跟翻香港同埋印尼或者菲律宾嘅法律，系真系可以保障翻工人嘅利益。但系我都好担心呢个执行啦。其实2021年都已经通过咗呢个零工中介费嘅法律啦，但系到依家我哋发现90%嘅印尼工人都有仲支付紧一个19000蚊更高嘅中介费，系说明呢段时间系呢个法律系完全冇执行啦。同埋我都好怀疑佢哋而家同雇主话要加钱，但系呢个钱系真系会加到雇主身上定系加到工人身上都未定。如果雇主未唔俾钱嘅话，会唔会个 agent 就系加翻工人嘅债务，加呢个4000-5000蚊加翻俾工人？系啊，所以我好担心，就系呢个费用最终都会转嫁到工人身上。 我都留意到咧，即系有啲报道引述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个讲法咧，佢就话即系零收费政策其实一早实施咗啦。咁但系根据佢嘅观察咧，就系呢一个新政，即系按住呢个新政策做嘢嘅公司咧，其实只系占少数啫。咁佢就话咧，政策实施之后咧，有一啲印尼嘅中介咧就想同香港公司继续保持合作，咁就用尽唔同嘅方法咧，令到印佣咧要支付喺零收费政策之下根本就唔需要由佢哋支付嘅费用，系咪就系你头先？即系所讲嗰个情况， 即系呢个我哋工人被收取呢个费用，系中介从来都唔会解释呢啲费用系咪做乜嘢。同埋雇主呢边理论上雇主应该系已经支付咗工人嘅所有嘅费用，点解要工人系支付一个更大笔嘅费用呢？我系唔明。 咁但系即系而家仲系要即系新政策底下吓，其实仲系要佣工去到承担嗰个培训费嘅，咁会唔会都仍然有一个嘅财政压力喺度咧？你哋会唔会有继续倡议话即系再减免呢啲嘅佣工要承担嘅费用咧？ 其实印尼政府嗰边冇话培训费要工人承担啊，印尼政府都系有出咗一个指引一个价格。價錢的指引是香港勞工處的網站度可以找到，其實他們指引價是僱主要給的錢，總共是13000多啦，同埋呢個培訓嘅費用應該理應係印尼政府自己承擔嘅，再根據印尼嘅 policy 係應該工人係唔使支付任何嘅費用啦。但係按頭先都講到，其實好多中介公司都冇跟住法例啦。我哋嘅研究都發現咗係香港政府有一個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 COP 啦。是勞工處的一個規管中介公司的法例，但是其實實情是8%的中介公司都是違反了這個 COP 的，但是對中介公司的懲罰是低到不得了，是中介公司可以完全不理會這些法律，因為他們要承擔的懲罰實在是太少了，比如是去年香港的14000多間家務工的 中介公司只得有一间系因为违反咗相关嘅法例系牌照要被没收咗，同埋每年呢、這个因为违反咗法例被罚款都系只得几千蚊，八千几蚊，平均八千几蚊。佢只有做一个工人嘅生意，佢就可以赚翻呢个八千几蚊，完全唔系一个可以威胁到agent 系可以唔做非法嘢嘅执行。 头先我哋都倾到咧，其实而家呢个即系印佣零收费，即系当然对于劳工个角度嚟讲系一个好嘅保障啦。头先你都提到系会支持啦，咁但系你会预计咧，即系对于雇主去聘请印佣嚟香港工作嘅意欲嚟讲咧，又会有几大影响？ 其实我有另外一点都唔明白，就系、其实菲律宾都有零冇中介费嘅，就系工人唔使支付中介费嘅政策，但系呢个政策实施咗几年都系有效果嘅，就系、菲律宾而家超收中介费嘅情况系少咗好多，而家只得十几 percent 嘅人有被超收中介费啦，但系呢个唔会令到香港雇主要支付嘅菲律宾嘅中介费要增加咗。 明白，好啊吓。咁所以你都唔担心嗰、那个印尼佣工嘅竞争力系咪啊？ 系我觉得系呢个问题系政府执法嘅能力嘅问题。其实好多问题系政府嘅法律已经好完美啦，但系佢哋系冇任何嘅执法咯。就系而家我哋呢啲超收中介费嘅 case， 我哋去香港劳工处投诉，劳工处都系唔受理。印尼嗰边又系受理嘅话，只系帮你追翻个钱，但系都唔去除咗呢个 agent 嘅牌，都系所以嗰啲犯法嘅 agent 都可以继续运作。所以无论呢个法律系到完美，如果冇啲执行嘅话，我都系好担心呢个效果系咪最终都系工人要承担呢个增加咗嘅费用咧？系咪 agent 系想收多啲钱，所以佢哋系搞咗一个记者会咧？我系有怀疑嘅。 OK， 好，时间关系啊，同 NN 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NN 就系咧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嘅组织干事啊，咁跟住落嚟咧，林志恩，我哋又揾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下咧，成个嘅政策同埋香港政府有冇啲咩可以做咧吓、电话旁边有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啊，容海恩你好。 Hello， 咁好可能咧，就新政策底下咧，香港嘅雇主要俾多啲钱去到承担嗰个行政嘅费用噶啦，即系当地中介行政费用。你点样睇呢个政策咧？ 我睇翻个零收费政策，其实已经生效咗嘅。咁我睇翻啲报道，应该响2021年1月已经开始生效，即系而家已经系2023年，已经系连接即系两年几嘅时间。咁但系即系睇翻报道啦，即系好多嘅中介咧都系冇遵从呢个零收费政策。咁所以咧今次即系当局啦咁紧张，系希望可以强硬咁样执行呢个政策。咁所以就再次同香港政府再讲翻，我哋其实零收费噶咁样，咁希望雇主系承担翻。咁但系当然成个政策要推行到，其实真系需要个中介公司同埋雇员去完全配合噶嘛。咁當然，僱主嗰方面，我覺得係完全係被動嘅，即係你而家叫香港僱主你要俾18000或者20000，其實佢哋都係肉隨砧板上，佢哋好難話，如果佢都真係需要一個印尼嚟嘅傭工，佢哋好難去拒絕嘅，因為亦都冇得同你拗數噶嘛，佢開條數你係咁樣係咁樣，咁所以我理解都係有啲中介係執行咗，有啲就係冇，咁當然冇嗰啲點樣咧，佢自然就係會轉嫁咗呢啲費用去員工嗰度啦，去僱員嗰度，即係去啲印佣姐姐嗰度啦。咁其實過往我哋亦都係收到呢啲個案，就係話啲印佣姐姐其實大家都知道嘅，無論係香港嗰方面嘅個案有，喺印佣嗰方面個案亦都有嘅。香港嘅僱主就話：喂，佢借錢喎，借好多錢喎。咁但係其實大家又要理解點解佢哋會借咗咁多錢先嚟香港，因為佢哋自己會係我預先以預繳要俾一年嘅人工俾中介嘅，即係有啲咁嘅外佣姐姐係咁樣同我哋講，咁所以佢哋其實佢哋都係覺得，我都好無奈，但我哋想為咗份工，我哋可以嚟做嘢幾年，一路做落去，咁可能呢一年嘅錢，咁我寧願喺度慢慢褪，慢慢褪啦咁樣。 明白個背景啦嚇，容海恩，如我哋轉頭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啊。 OK， 冇問題。 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有梁志德报道新闻。最新公布的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维持不变，房委会说截至到六月底，在过去十二个月获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是 5.3 年，与对上一季一样，当中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是 3.9 年，同样维持不变。一般申請者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早前曾經連續四季改善，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說，早前公屋輪候時間下降，相信是新界區有很多新屋邨落成，現在消化了新建單位，估計未來公屋輪候時間會徘徊在這個數字一段時間。招国伟预计稍后大埔富蝶村公屋项目落成，另外预计下年度东涌有两个大型公屋项目落成，相信可望令公屋轮候时间缓慢下降。警方拘捕一名43岁持伤情证男子，涉嫌同12间店铺盗窃案有关，涉及货物金额大约20,000+。上个月27号，黄大仙一间连锁零售店被偷去较昂贵的药物，每件价值大约300至1,000元。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被捕人和另一名在逃人士属于一个二人犯罪团伙，两个人亦都涉嫌和另外11宗在全港大型连锁商店内发生的盗窃案有关，涉及不同类的健康食品和药物，包括营养补充剂、药物和美容产品等等，总值达到是22,500元。警方昨日以盗窃罪拘捕这名男子，警方相信被捕人和在逃人士以一前一后的方式进入连锁零售商，其中一人和店铺职员讲话分散注意力，另一人就会趁机偷去货物。一架私家车上个星期五失事铲上行人路，并且撞向律政中心西座出入口保安岗亭，车上几个人逃走。事后一名23岁印度男子到现场，并且报称是涉事司机，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几个人涉嫌串谋顶包，控告三名南亚裔男子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今日再控告一名25岁的印度裔涉事司机危险驾驶、刑毁和妨碍司法公正罪。涉事司机的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首次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主任裁判官将案押后到下个月12号和另一案一同处理，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期间被告需要还押。美国日前宣布向台湾提供总值3,450,000,000美元的军事援助，是总统拜登政府首次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台湾提供援助。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国的做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敦促美方停止借任何名义以任何方式加强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西南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咧，都只系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就回复畅顺噶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去荃湾方向隧道入口范围都系比较多车啲嘅。港岛路面方面呢，现时中环的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就较为多车㗎。九龙方面呢，就现在呢 石硖尾嘅伟伦街咧，就部分路段有啲封路措施嘅。咁由于伟伦街有紧急维修，去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咗嘅。沿南昌街上行嘅车辆系禁止左转伟伦街。而新蒲江启德嗰边咧有个紧急嘅水务急修啊，喺呢一个木朗街嘅。咁所以而家木朗街来往方向咧系全线封闭。受影響的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了。新蒲江木朗街部分路段因為有些緊急維修，現在木朗街來往方向都是封了路的，受影響的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至於新界呢，現在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嶺方向沙田市中心段還是多車，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亦都是啦，咁都是市中心啦，新墟一帶都是比較繁忙的。葵涌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维修，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港铁站嗰度部分行车线系封咗，咁现时嗰度咧就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唔好骚扰司机，要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咁先至系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Ada， 你睇下，我一听开心日报啊，屋企光鱼啊，即刻几开心啊！ 你又唔系鱼，你点知佢开心啊？ 你又唔系我，你点知我唔知道我屋企光鱼开心啊？ 咁你条咩鱼嚟啊？ 木鱼。 吓？ 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陪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印尼當局咧就計劃落實呢個印尼外佣零收費嘅政策啊，就講緊咧嚟緊咧，本港僱主咧可能要承擔埋咧印佣嘅招聘行政費等等嘅開支啊，咁啊估計咧就將會額外咧多翻4000至5000蚊呢個嘅成本噶。咁啊，林智恩，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容海恩你好。 你好啊， 系容海恩，头先我哋咧都有听众关注到咧，即系对于嗰个雇主嘅保障问题，因为其实而家雇主就俾多咗钱请人用嚟香港啦。其实喺去保障翻咧个本地雇主嘅权益上面咧，你会有啲乜嘢嘅建议或者政策措施系需要做咧？ 其实而家咧真系纯粹系个雇主同埋中介公司自己两方面嘅合约。嗰方面係處理到啦，即係當然政府當局係好難咁樣去牽涉入去一個兩方面嘅合約嘅，即係一個私人合約嘅。但係當然我哋而家理解咧，即係如果零收費嘅政策係推行咗之後咧， 雇主嗰方面一定係會你諗翻點樣可以，如果係啲錢係自己俾嘅，我哋係咪獲得到相應嘅服務或者相應嘅一啲嘅即係個傭工嚟到香港，佢唔跳工啊，唔跳槽啊，或者係俾到個服務係相應係好嘅咧？我覺得呢個先係我哋雇主嗰方面係多考慮嘅，因為如果你話哦係咪都要俾嘅啦，咁而家唔係。即係講聲一啲培訓費或者一個招聘費，如果唔係雇主俾嘅，咁都係落入去用工嗰個身上嘅啫。咁但係如果我哋雇主俾咗之後，我哋係唔係可以肯定翻或者保證到我哋收翻嚟，我哋接收翻嚟嘅用工係真係一心一意同呢位嘅雇主去打工咧？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緊要，尤其是響過往疫情呢幾年，我哋收咗咁多個一啲用工去跳工嘅問題，令到雇主係真係真係好痛苦，無論係又要再請個，又要俾個機票錢，又要送走佢，又要真係要花時費時失時，真係好痛苦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呢？即你剛才所問怎樣可以保障雇主多一點呢，我們都其實希望可以在合約上面給到多一點，包括我們即如果我們說 是雙方的，我們和中介公司之間的合約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將一些中介費等個傭工來了半年之後，我們才本來是全數給他的了，我是不是可以放在一個第三者，放在一個我們說的叫英文叫 escrow account， 即是第三者 account，知道佢 OK 啦，冇跳工啦，完全服務係 OK 嘅，培訓亦都係適宜合適嘅，廣東話流利啊咁樣，咁我哋先至將嗰啲錢轉過去俾中介公司咧。如果唔係，我哋就唔轉過去，就收翻啲錢啦。即係我覺得係可以有一啲咁嘅服務，但係當然我哋理解到成個中介佢哋成個生態唔係我哋話哦一間公司，我哋嘅俾有一間公司可以擺喺第三者度啦，真係 OK， 你覺得滿意嘅先轉錢啊，唔係全部一齊同你咁。咁當全部唔願意一齊去做好嘅話，就好難推行保障三方面，保障員工、保障僱主加保障中介公司，呢個係好困難嘅。 會唔會可以喺即係而家外佣嘅標準合約嗰度加啲條款去到作為保障僱主嘅一啲方法呢？ 你嗱，而家我哋簽嘅僱主同埋僱員合約咧，其實你話再加多啲保障，其實你好難，你根本冇可能係保證到佢嚟到之後佢唔可以走噶嘛。即係我哋同一個人去簽僱傭合約，你唔可以係你一定要簽死兩年，你如果唔係就要賠兩年。佢就算你係簽咗啲咁嘅條款，就算你係表面上喺文字上面保證到個僱主，佢唔同你執行，你可以點樣奈佢咩何先？即係你明唔明白？就算我係真係追。佢原本冇錢嘅話，你告佢破產，你告呢個印佣或者呢個傭工破產，都係無補於事噶。但如果你我哋頭先所講，我可以喺個中介費嗰度，如果我可以保障到個僱主嘅話，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辦法嚟嘅。但係我哋擔心，即係冇一個中介公司會同我哋咁做，亦都冇呢個第三方話哦。我哋首先俾你擺喺呢個中間户口先啦。如果 OK， 你先付錢啦。即係呢個亦都冇一個咁嘅生態去做。咁但係我哋見到過往嘅生態係點咧？你如果你話印尼嗰方面，而家係因為你執行咗年紀，你搞唔掂啦。而家再嚟香港，其實做多啲宣傳。其實我認為佢今次係想嚟香港做多啲宣傳。嗱，話俾你聽啦，如果啲中介公司咧繼續係容許佢哋響用工嗰方面收錢，就唔響僱主嗰方面收錢，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佢哋響當地執行嘅難處嚟，其實亦都係成個市場去驅使佢哋收唔到、哦。你真係收僱主嘅話，冇人請、哦，全部滯留曬喺度。我哋亦都係其實想輸出，咁佢哋咪問翻，喂，如果你哋自己俾嘅肯唔肯啊？咁當啲員工。迫於無奈，佢哋都想噶，都需要噶。好似我頭先所講，啱啱新聞之前講嘅例子，佢哋其實自己需要俾成年嘅中介費俾中介，包括埋培訓費啊，所有其他費用啊咁樣。其實佢哋都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負擔，但係佢哋都無可奈何，都要接受呢個現實。咁所以我認為而家個現實就係、是，我哋雙方面，我哋又希望想請一個好嘅員工，一個一心一意嘅員工嚟我哋屋企 真係做工嘅。我哋又想請一個有質素，佢哋都係想嚟到香港有個保障。但係我哋都希望，即係無論香港同埋印尼嗰方面嘅政府，都希望可以溝通到，喂點樣可以大家都多啲保障啊？喺個培訓上面，係唔係可以有多啲呢方面嘅角色？即係政府有多呢方面嘅角色，俾多啲資訊俾當地嘅市民。如果佢哋真係想嚟打工咧，都要係其實有個誠信喺度，亦都係希望係可以維持係一個合約一個僱主啦，咁樣你唔好跳嚟跳去啦。其實跳嚟跳去對大家都冇好處。其實響入境香港入境處呢方面亦都已經有一個即係所謂嘅黑名單啦。如果係僱主覺得喂個傭工真係跳嚟跳去，做咗兩個月又跳，其實可以報俾入境處聽。咁佢哋如果再嚟申請入境簽證或者係工作簽證嘅話，佢哋可能要難少少先申請到啦。冇話第一次嚟到咁容易啦。其實呢個亦都係保障到嘅，但係我哋都想第一次有呢個經驗都唔想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都要係香港政府喺當地都要做多啲宣傳，我哋香港而家係有啲咩政策係防止一啲員工一啲傭工去跳工嘅，亦都係要同中介公司做好良好嘅溝通，去話俾佢聽，喂嗱，你跳工我哋連你嗰間中介公司我哋都黑名單埋㗎啦，就會除牌㗎啦。其實政府可以喺呢方面做多啲功夫，令係保障翻僱主嗰方面嘅權益咯。 OK， 好，唔該曬容海恩議員啦，咁佢就係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啦嚇，咁我哋就繼續去到留意住相關嘅政策啦嚇。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倾啊。 CIBS 人人广播， 格林威治天文台咧，佢有一个初衷嘅，同时间同埋星空系有关嘅。 听星空说故事，世界文化保育之旅。 有句说话叫做观象授时，观察天象就可以知道时间噶啦。而天文台嘅成立就系为咗揾到时间以及地球嘅经度嘅。 CIBS 节目《听星空说故事：世界文化保育之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骨科专科医生会剖析常见膝关节痛症成因同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政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7:47啦，林志恩啊，呢一节咧讲下，近期咧又见到有啲野猪喺市区嗰度出没咯。先系咧喺上个星期五啦，咁就有野猪就现身沙田马场啦。之后咧就喺港铁火炭站嗰度咧就咬伤咗两名途人，就之后咧就经城门河咧游走，又咧走入去火炭路车路咧就酿成一啲车辆追尾嘅交通意外，咁最后咧就喺近大涌桥路嗰度咧就被渔护处咧就捉咗啦。到寻日啦，又有一只野猪咧就喺北角丹拿花园嘅泳池旁边咧徘徊啊，兼且咧曾经都一度咧跳咗个泳池嗰度添嘅，可能都天气热啦。咁结果咧就有渔护处到场咧，都系将佢制服嘅。点样理解即系呢啲野猪近期再喺市区出没咧？咁而家即系渔护处都系用紧一个捕捉同埋所谓人道处理吓，即系人道毁灭啦，即系一个咁嘅政策，又系咪一个理想嘅方法咧？ 系啊，头先陆月光你提到咧两个个案咧，其实都有啲唔同嘅，因为其实火炭嗰单咧就系即系有一个伤人嘅情况。但是昨日朝头早有一只野猪在北角丹拿花园，那个呢其实那只野猪的体型就比较小，而且也都没有袭击附近的市民，所以呢也都有一些野猪关注组的成员就提到，其实北角那只野猪是不是应该要去杀死它呢？因为其实它没有主动去袭击市民的，现在这个政策，就是人道毁灭这个政策，是不是一个需要检讨的政策呢？都有一个这样的即系疑问喺度。 事实上咧，渔护处就喺2021年11月起咧，就采取呢个咧，就系加强喺一啲多野猪出没嘅地方，或者即系接获市民举报之后咧，就系渔护处会到场啦， 捉咗嗰啲野豬咧，就將佢人道處理啊。咁啊，漁護處就話咧，新政策到而家咧已經處理咗咧，就係540隻野豬啦。咁大家又點樣睇？即係咪呢個政策點樣去評論咧？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這個時間咧就請嚟香港野豬關注組嘅幹事黃浩然同我哋傾下啦。黃浩然你好。 好啊，大家好先啦。咁就住兩件事啦，其實我哋首先就希望所有嘅傷者都能夠早日康復先啦。咁其實野豬同人嘅衝突，我哋係最想最唔想見到喺呢個社會度出現先嘅。咁就講翻尋日嗰個嘅北角嘅野豬先啦嘅事件先啦。咁主持人都講到，其實佢都冇傷到人啦。咁只係呢只野豬漁護處就估計佢不足一米。咁啊，佢就講到係大約40公斤左右度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嘅畫面就係、是、其實呢只野豬佢只不過可能風不擇路啦，或者可能太過熱就去咗個泳池裏面純粹去游水啫。咁相信即係唔係話我哋民間團體又好啦，其實坊間咧市民嘅聲音都好轟動㗎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呢只豬其實都冇乜點討論嘅空間，就覺得唔應該殺。係啦，即係因為即係漁護處個原因嘅解說就係話佢構成咗公眾嘅安全啦。咁即係一米嘅豬，即係身長一米嘅豬，而只不過可能蕩失路、貪玩、游下水，即係佢亦都喺個驚慌之下俾咁多人去圍捕嘅時候，都冇作出反抗喎。佢都咁即係其實個政策會唔會係可以有啲彈性去處理？譬如話呢啲公眾。喺呢啲嘅即係喺一啲公眾地方又好，城市出現嘅野豬，例如呢啲嘅細小嘅野豬又好，或者佢冇威脅到公眾安全，即係我哋覺得啦，冇威脅到公眾安全嘅野豬嘅話咧，至少係咪即係唔應該去做人道毀滅咧？我諗好多市民嘅聲音，政府係應該需要去考慮嘅。咁可以即係比較可行嘅做法，我唔人道毀滅，咁點啊可以做啊？其實可以有好多嘢去做嘅，例如將只野豬可以放翻去較為偏遠嘅郊區啦。喺2017年，其實政府都做得好好㗎，贏到國際嘅掌聲。就係做到啲咩呢？就係、是、幫啲野豬進行避孕啦、絕育啦、放回嘅計劃嚟嘅。咁只要其實我覺得將個資源投放多少少嘅話咧，係可以令到人同豬可以和平共存嘅。 首先都想問翻你咧，就有冇觀察到近期野豬進入市區嘅情況多咗咧？因為即係頭先講，即係兩單都係近期發生嘅事啦。咁有冇一個即係季節性嘅一個變化喺度㗎？即係野豬嗰個行蹤啊、習性啊咁樣。 其實冇一個明顯嘅季節性嘅變化，反而想講嘅咁當然人為位置啦，野豬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令到佢走入市區啦。咁啊，有啲垃圾桶啊，或者冇即係垃圾冇啲廚餘冇處置得好嘅話咧，其實都會吸引到一啲野生動物進入市區。咁啊喺沙田嗰個件事裏面咧，咁我哋亦都觀察到，其實教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即係其實社會對於野豬嘅誤解咧，其實都係去即係某程度都係一啲嘅教育嘅問題係衍生咗出嚟嘅。點解會咁講咧？其實即係好多報章我都明白，主持人都會見到啊，即係啲野豬釀成咗啲車禍啊，撞親啲傷者啊，其實即係呢個係大家唔想見到嘅事，即係。雖然我哋係動物團體啊，你唔好誤會我哋啊，一味都會幫動物講說話。其實動物嚟講，其實佢去保護自己嘅行為咧，其實都係基於佢我哋係即係點解會覺得誤解佢哋有攻擊性咧？就係因為基於我哋唔了解佢個身體語言。譬如話喺沙田呢個嘅嘅案件裏面啦，咁我哋咧就好我哋好即係我哋自己好直接咁去聯絡咗呢個嘅所謂嘅受傷嘅受傷嘅同學仔啦，係啦，咁我哋就即係訪問過去，咁其實佢話當初咧就見到隻豬係每行一步路都係受傷嘅，都係流緊血嘅，咁所以其實佢當一隻受傷嘅豬走到一啲陌生嘅地方，或者一啲擠迫嘅空間又好啊，或者感到痛楚嘅時候咧，其實佢會特別驚慌而去作出保護自己嘅行為。咁我諗政府啦、啊，或者社會都好啊，其實都應該要教育公眾咧。其實即係同一啲野生動物保持距離，亦都留意到，需要留意佢哋個健康狀況會唔會因為咁而去保護自己咯。咁所以我覺得係政府啊，或者社會啊，市民多方面都有好多嘢要去進一步去了解動物嘅。 嗯，其实而家咧，即系渔护署头先你所提啦，即系佢都会定期捕捉市区出没嘅野猪，并且人道毁灭啦。咁就再加埋，其实而家都多咗啲公众教育，就系教啲市民唔好即系乱咁喂饲啲野猪啦。你所提咧呢一啲嘅新嘅政策咧，个成效有几大咧？系咪真系少咗野猪喺市区出没啊？ 我谂有几方面可以讲嘅。咁就第一样嘢啦，其实政府早前亦都立法啦，亦都提高咗个罚则，就去关于呢、這个即系去检控啦一啲嘅喂猪嘅人士啦。咁当然长远嚟讲咧，我哋最理想嘅系即系透过一啲正面嘅方法去教育人哋。即系我哋要尊重动物，并不是我哋好似去睇鲸豚咁啊，我哋要直接去接触佢嘅，我哋要喂佢嘅，并唔系咁样嘅。咁啊，第二样嘢啦，其实政府亦都要去投放资源啦，其实更加有效。我觉得认为就系、是。去進行一啲嘅捕捉被人絕育野豬嘅放回嘅計劃啦，公眾教育上面啦，去教育市民啦，其實點樣同野生動物相處啦，而不是即係可能我哋講到野豬好兇惡啊，即係咁，其實我哋覺得係我哋應該要去建立一個好嘅教育啦，俾下一代咧去點樣去認識動物嘅。咁例如亦都可以放下新加坡咁樣啦，其實新加坡有唔少地方都做得好好嘅，例如佢有啲嘅動物嘅天橋啊、動物嘅設施啊，俾一啲嘅野生動物去安全咁樣去橫過一啲嘅馬路啊，即係都唔會避免即係所謂好似今次嘅事件又好，入咗啲屋苑又好，讓即係去到馬路即係釀成一啲嘅車禍都好啊，咁都係唔係一個理想嘅狀態嚟嘅。咁 overall 嚟講咧，其實我哋會覺得即係市民同埋民間團體一個期望就係希望能夠即係撤回又好啊，殺停咗呢個嘅無差別嘅殺豬嘅政策啦，至少咁就即係起碼即係會透過一啲教育啦，同埋捕捉被人豬肉放回嘅計劃咧，嚟取替一啲即係我哋唔想個社會即係充滿個仇恨又好，即係呢個嘅即係仇恨慘暴都好啊。咁都係一個即係我諗呢個氣氛啊，或者呢個教育咧嘅正面教育咧，都係好重要。 嗯。你頭先都提到話咧，即係最好嘅，即係你認為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即係將佢捕捉絕育放回一啲即係偏遠啲嘅地區啦，咁就以免佢哋即係返回市區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香港社會都就住野豬問題都討論過一段時間啦。咁之前政府都回應過就話，因為即係人為嘅位置已經咧令到野豬嘅行為咧改變咗啦嘛。咁就話咧就係、就算你即係以往一直都係用緊一個絕育嘅放回嘅一個政策，咁但係都冇辦法去到壓止到野豬滋擾市區嘅一啲個案啊，咁所以就要採取呢個即係所謂人道處理嘅政策啦，咁你覺得而家即係都即係無論係點都好啦，即係而家呢個政策已經係實施咗，即係都差不多兩年嘅時間啦，咁而亦都係處理咗540多隻野豬啦。你覺得係咪都有需要去到再去檢討，即係或者係即係從數據嗰度去檢討嗰個最新嘅情況咧？ 係啊，咁你會即係其實數字都係有兩方面睇啦。咁政府亦都講到呢個嘅所謂嘅傷人數字，透過呢個嘅撲殺嘅措施咧，都有明顯下降嘅趨勢嘅。咁亦都即係調翻轉咁，又可以咁樣講嘅，即係我哋會覺得即係撲殺嘅話，其實你會見到呢啲嘅傷人事件啦，都係持續地有發生啦。咁我會覺得好多譬如話其實香港係曾經做得好好嘅，就係、是第一個嘅地方啦，去進行咗呢個替野豬進行全球嘅捕捉被人絕育放回嘅計劃啦。咁即係其實當時一啲參與嘅醫生咧都反映過其實我哋可以加大啲資源，加大啲人手去做嘅。咁就亦都係即係好似主持人講嘅，好似咁多年裡面都好似討論嘅話，個成果即係呢個嘅計劃好似都唔係好可行喎，所以政府先去選擇殺豬咋嘛。咁因為其實呢個自行計劃呢只係短短進行咗幾年啫，係啦幾年嘅。咁就亦都投放嘅資源呢亦都其實可以去檢討去增加嘅。咁呢個嘅計劃亦都係需要配合教育啦，同埋係用時間嚟換取成果嘅。咁我都希望即係政府能夠慎重考慮，能夠重推呢個嘅計劃囉。咁、 okay, 始終即係殺豬雖然你話可能似好有效率，咁去做一件事，咁但係其實都係會 即係標，即係一個唔好嘅印，即係教育俾下一代咁樣咯。 好，唔該曬黃浩然啊，就係、是、香港野豬關注組嘅幹事啦。咁林志恩啊，有關於印傭嘅問題咧，咁啊勞工處就回覆咗我哋嘅查詢啊，就話近日就住咧呢個規例嘅報導咧，勞工處已經向咗印尼總領事館去到了解情況，並且咧就會一如以往咧，就係繼續同總領事館就住聘用印傭嘅相關事宜咧保持聯繫，並且向僱主團體同埋職業介紹所組織去到分享有關嘅資訊，而亦都講到話咧，印尼人力部長就今個星期一啦，就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會面過啊，咁就就住印尼傭工嘅僱用事宜咧，係交流過意見，雙方同意咧係繼續保持聯繫，促進相互溝通同埋合作。咁今日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嚇，拜拜。